浅花迷人仙洞，这样的场面没有人陌生。其实不只是在北桥法师这里，这段时间百花谷四处出击强盗的 BOSS 几乎都有浅花迷人仙洞。拥有如此高手坐镇的他们根本不理会什么螳螂捕蝉后发制人，玩的就是先发制人。但有了两周的历练，各大工会也是被搞出习惯了。此时一见浅花迷人又出手了，无数人带着愤怒立刻也跟着出手，目标不是 BOSS， 而是第一个跃居桥上的浅花迷人。一次又一次的在 BOSS 争夺中抢到 BOSS， 这是绝对的群嘲。此时数大工会云集，对浅花迷人一时间都有了同仇敌忾的心情，此人不除，这趟争夺战恐怕又要被百花谷给抢到先手了。众工会纷纷已经出手，只有霸气雄图依然保持观望不变。蒋优心下其实比哪家都更着急，但无敌醉俊朗至今还没到，他不敢轻举妄动。浅花迷人潇洒地站立在北桥的顶端，从容地躲避着来自诸多方向的攻击。玉河很宽，横跨玉河之上的北桥从此时残破残喘的模样中却也可以看到他昔日的雄壮。此时已经跳离到了顶端的浅花迷人高高在上，先把近战职业的攻击就果断地甩掉了，余下那些中远距离的攻击却是眼瞅着眼花迷人朝着北桥的终端跳去，也是够不着了。再追就必须要上桥，而上北桥就会触发北桥法师的仇恨。虽然现在北桥法师的仇恨肯定是优先浅花迷人，但是这种仇恨受特殊因素加成的 BOSS 通常也都具有仇恨不稳定的特点，他在主攻浅花迷人的同时，也会根据其他玩家在北桥上停留时间的长短，突如其来的对其他玩家发动攻击。这个时间经过长期摸索，玩家们倒是已经掌握了。正常情况下，大家会有节奏地保持在北桥上的进退，来消除这一时间仇恨的影响。但是现在有了浅花迷人这样的超级高手，这家伙却是无视这一点。他可以从头跳到尾，而且坚持不懈地对北桥法师进行输出，顺便的还打击各大工会的玩家。他这居高临下的远距离攻击更是大占优势，射出的子弹，扔出的手雷，这终归是要落地的，不是？一时间众玩家对浅花迷人的攻击还没怎么样呢，就已经招来了这位的迎头反击。一轮手速的爆发，手雷宛如雨点般丢下，冰的、火的、电的，弹药师的手雷那也不只是爆炸，也是带着各种属性用途的。再加上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北桥的一端桥头霎时炸得绚烂无比，吞没了好些人。带的光影散去，好生生站着的人可真就不多了。一波之间能秒这么多人，当然不可能。但你要注意那些还站着的人呢，这些全是百花谷的人，他们是配合着浅花迷人的攻击，在光影中乱打乱轰，反正他们之间的伤害是豁免的。而十大工会之间除了自己全是对手，所以也不用分辨什么盟友，光影照到哪里，他们团队也就追到哪里。而他们能制造出光影的技能也是毫不吝啬，完全是把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给团队化了，光影范围不住扩大，吞没一切。一波之后，这些百花谷的玩家已经抢上了北桥。北桥法师此时正握着法术凌空飞舞到上空去攻击浅花迷人。这 BOSS 就是不讲究，他这飞行明显是魔道学者的战斗方式，但人家魔道学者起码是要骑个扫把的，他倒是简化了， 手里抓个法杖直接就飞。不过好在他这飞行到底和魔道学者一样不是无限的，飞出一截，北桥法师也是瞅了个落脚处站住，法杖一抖，连串的火球朝着浅花迷人抱去。浅花迷人高空飞速跳跃，躲了个干净，居高临下冷静的鸟看着全局。百花谷的玩家此时早已经蹦蹦跳跳地抢到了 BOSS 身下，抢开了攻击。各大公会的人吐血呀，这不是上周情况的翻版吗？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很清楚，他们如果也想追上去，那么浅花迷人立即会对他们出手。不要怀疑浅花迷人在这个地方的控场力，他那百花式打法乱的就是人的视线。北桥这样的地方最要紧的也是视线，视线看不清楚，别说战斗了，一个跳跃就把自己送河里去了，对方攻击都省了。相比起上一周，唯一不同的只是各大公会抢着出手，结果招来了浅花迷人的一波反击，配合他们百花谷的团队直接清了一次桥头。 根本就不该给他上桥的机会啊！ 有人45度望着高高在上的浅花迷人，泪流满面。 大家小心些，无论如何也要冲上去！ 有人叫着，但却没有人动。各大公会的玩家都是牢牢站在桥外，然后左右打量着。这种时候，当然是盼着其他人去当这个炮灰了。但是有人会傻到去当炮灰吗？当然没有，于是所有人就只能这样傻站着。眼瞅着百花谷都已经刷起来 BOSS 了，各大公会的玩家心都在滴血，蒋游尤其是，连忙又是点了无敌醉俊朗发消息催问。 这不是来了吗？ 无敌醉俊朗回道。蒋游连忙转着视角四下一找，沿河而来的一大堆人引起了他的注意。等到人进了，蒋游这一看真来了，不止自己来了，这货干脆是把他在混的一整个团一起都带来了。这分会里的一个普通团队副本过关都不及格呢，面对这野兔 BOSS， 别说要面临其他工会的竞争了，就是放手让他们一团去杀恐怕都搞不定，把这些人带来那是想搞什么呀？蒋游正纳闷呢，就听到越来越近的分会团队中无敌醉俊朗的声音正在传递。 大家看，那个站在桥顶上扔大火球的家伙看到了没有？那就是这里的 BOSS， 北桥法师莫丹罗了。 哦， 团队玩家发出阵阵惊叹。虽然神之领域无新手，但是野兔 BOSS 实在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着实新鲜。 那个被火球追着跑的家伙看来就是 BOSS 目前的仇恨目标了，好像是个弹药师，居高临下的话控场很有优势，利用北桥的地形特点，他可以阻挠其他人上桥来抢 BOSS。 无敌醉俊朗说着。 但他还要应对 BOSS， 好艰难啊。 有人说。 对，你看那边有玩家准备趁这机会抢上北桥了。 无敌醉俊朗知道。结果就在众人还没太找到的时候，无敌醉俊朗已经一声叹息。 哎呀，好卑鄙啊，居然跳到这个方向，这是借刀杀人啊。 而后众人就见北桥法师抬手挥出的火球冰雹因为浅花迷人躲开纷纷落下，坠在了桥头。那一群想冲进北桥的玩家被这一波突如其来的 BOSS 打击给弄崩溃了。 BOSS 攻击倒不像浅花迷人那样弄出什么光影效果来折磨人，但是 BOSS 的攻击高啊，不躲是绝对不行的。这北桥之上躲闪攻击哪像平地上那么进退自如啊，这都是要跳的。结果一慌张，好几个没跳好，直接就掉下面玉河里去了。这上游水流湍急，掉下的玩家几个浮沉就被卷得不见了。 水中控制向来是普通玩家的弱项，掉进这湍急河流的角色就好像被什么强力技能打得空中乱转一样，视角不好掌握，自然更不好控制。这些玩家是不是能活着游回岸上，那都是很看人品的。有些人落水了，有些人却是慌乱的没选好躲避点，攻击已到，被这70级野兔 BOSS 的攻击直接命中，没死也得是红血。然后就见浅花迷人超级不厚道的也朝这边补上几个手雷，桥头又清静了。无敌醉俊朗感慨着，这边蒋游却是一边崩溃一边早指挥着他的油封殿到了跟前儿。 那人是浅花迷人吗？ 无敌醉俊朗问道。 是的，蒋游说着，不过那个 BOSS 不是莫丹罗，是叫莫丹克。 哦，好久没打忘记了。 现在被浅花迷人抢了先手，很难办啊。 蒋游说。 确实啊。哎，你怎么早没叫我啊？ 我已经第一时间就通知你了。 蒋游无奈。 大哥，是你来得太慢好不好？ 已经被他抢了先手了，想再打破可不容易。 无敌醉俊朗说道。 那怎么办？ 需要掩护，需要辅助。 都按你的意思办。 蒋游很果断，叫这位来就是准备发挥他的全部能量的，只有一条，绝不把团队的拾取权交到这家伙身上。说吧，蒋游就给无敌醉俊朗丢去了一个入团邀请，结果系统告知对方已有团。 加我， 蒋游说。于是蒋游收到一个无敌醉俊朗邀请他入团的提示，泪流满面。 我是说加到我们这边的精英团来。 蒋游说着连忙自己先建个团，把团长位置占住再说，因为那边无敌醉俊朗居然可以发申请，很显然他至少也是团队中的队长职务，这让蒋游非常不安。 哦， 无敌醉俊朗应着声退团，然后找蒋游加入。蒋游连忙同意，然后确认了三遍无敌醉俊朗绝对只是非常平凡的一员后，这才动手把带来的精英队悉数并到他这团中。 怎么打？ 蒋游问。 我先上去干掉浅花迷人，然后把 BOSS 拖过来，在桥头解决。 无敌醉俊朗说。 详细点。 蒋游一头黑线。